睡，好好的入睡。爸爸永远陪在你身边，喜悦和伤悲不要害怕面对，勇敢我宝贝。亲爱宝贝，乖乖要入睡，是你最温暖的安慰，爸爸轻轻守在你身边，你别怕黑夜。 北京时间